嗨、hey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呢，我们走心一下吧，聊一聊感情，很深的一个话题。你为什么没有和追求你很多年的人在一起？ 嗯，可能很多人就说了，也没有人追求我呀，没有这个机会。那你就来听一下别人的故事吧。 第一首歌《等不到的爱》来自凡凡，很经典的一首歌，很老了，我记得。 忧郁的嘴角躲在严肃的背影下，压抑的空气围绕比赛的城堡里，谜一般的天鹅有你说不尽的故事。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。有一个叫做害小朋友的人，他说呢，因为害怕辜负别人，也害怕辜负了自己，可能还是不够喜欢那个人吧。 嗯，不敢随意答应吧。 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，遮住了天地，遮不住你的情。 那老几他说呢，我把你当好兄弟，你竟然想泡我。这个一看就是有一个人是纯友谊了， 嗯，对， 但另一个人就可能心里还会幻想着其他的可能性。 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，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。 陈思他说呢，因为人都有一种病，不喜欢喜欢自己的人，这种病俗称犯贱。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，越是上赶着的越觉得好像不值钱，有一点困难得到的东西才会珍惜吧。 晴天就会有暖阳，他说呢，五年谁也不是铁石心肠，也尝试着去接受，但是呢没有心动的感觉。现在他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，我想呢不联系就是最好的祝福了。 嗯，对，既然不想不能在一起吧，就不要给人家希望，我觉得挺好的。 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，遮不住你。建筑了城堡，等待着天鹅的气息，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。你在 一滴琉璃，他说呢，家庭差距吧，终究是硬伤，可能一直不能够接受一个人，可能有一些比较现实的原因， 嗯， 比较现实的鸿沟无法跨越吧。 因为两个人呢一旦谈婚论嫁的话，其实是两个家庭的融合还有结合， 嗯， 不只是两个人的问题嘛，因为结婚还是想要得到家长还有那个长辈的祝福的。 嗯，对。 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，你在眺望着谁拥有。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蒋敦豪的，他在那个中国新歌声里唱过的一首《天空之城》。 嗯，对，来自于李志的一首歌， 嗯， 很喜欢 翻唱呢。 飞机飞过天空，天空之城，楼宇下的黄昏的我们。 月光晴朗的么么哒，他说呢，爱情还是需要一些怦然心动的。 哦，看来这个朋友是没有心动的感觉。 嗯， 就是一切都很好，但是少了点感觉。 对。 我想回到过去，沉默着欢喜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越来越明亮的你，爱情不过。 阿波红红她说一直是男闺蜜吧，她追了我五六年也没有玩弄过她的感情，只是觉得不合适，如果硬要在一起的话连朋友都没得做。直到我有了男朋友以后呢，现在她还说呢，都怪我，都怪我不成熟，你才不喜欢我的吧，如果我当时足够成熟你也会和我在一起吧。可是呢，我应该对她和我对我都负责呀，现在一直是很好的朋友，这样也就很好了吧。 对啊，我觉得朋友比恋人可能更长久吧，明知道两个人可能在一起不太合适的话硬要在一起，其实有可能会让两个人越走越远，甚至连跑都做不了。 天空之城在哭泣， 刘彤彤他说呢，还有追很多年的吗？同学，我要求不高，追一个月就可以，我肯定跟你在一起，只要不要太丑就好。 急切的想结束单身啊，这个同学。 天里的人化了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刚好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。 我的世界是暖色剂，他说呢，我喜欢香蕉，可是呢你给了我一车苹果，然后呢你告诉全世界你花光了所有的钱给我买了一车苹果，可是我却没有一点感动，我一定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，可是呢我只是喜欢香蕉而已啊。最近呢喜欢我青年的某某也恋爱了，虽然呢心里有一点失落，但是我想说幸福不会遗漏任何人，真心的祝你幸福啊 ZZR。 嗯， 看来是一个姓张的朋友，或者姓赵。就是我觉得爱情里有一个道理是这样的，千万不要说自以为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给别人就要感动到别人。 嗯，对啊， 要想想看他喜欢的是什么， 很多时候都是感动了自己，可能别人并不觉得有多好。 嗯， 天空之城在哭泣，无法呼吸的你，此刻我在异乡的你，想念着你越来越远， 下一首歌来自阿琳的等你。我觉得这个歌的名字也很适合我们的主题啊，你身边出现过那个等了你很多年的人吗？就是阿毛姐姐啊，她说就像我喜欢吃米饭，但是家里只有面条，我吃了几口面条，我发现我还是喜欢吃米饭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然我吃第一口面条我就会发现我喜欢吃它，有米饭和面条的情况下我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米饭。 你的爱情像游戏，我却爱得很彻底，其实我爱你反而受委屈，勾过手指的你该不该放弃，曾经不弃不离。 萌大大的傲气鬼他说呢，因为我想要的感觉他给不了，人生这么长要相互喜欢在一起才有趣啊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两情相悦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了。 难道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秘密，等你的好消息，却等不到半点安慰的话语， 情。 张海珍他说呢，因为没有人追我很多年呀，所以我没办法跟他在一起、 啊、单身啊这个妹子。 我开始不再相信童话中天荒地老的约定，过过手指的你该不该放弃，曾经不弃不离你却不在意。 一群猴的花果山他说，后来呢终于明白如何去爱，可是呢那个人已消失在人海。 我记得是一个歌词啊， 后来呀、啊、刘若英。 其实很多人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的状态，就可能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啊，说喜欢你啊，等你很久你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等你真的慢慢爱上他以后，可能他已经放弃你了。 只有你满脸的嫌弃， 一夕半夏天他说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你喜欢我多少年我也是不喜欢啊，这跟时间没关系是吧，全要看感觉。 看来很多人还是强调就是从心出发，想要爱情里那个爱的感觉，而不是说凑合勉强、嗯、你喜欢我我就一定要接受你。 对对对， 好想你却等到了铺天盖地的泪和遍体鳞伤的自己、哦、等你也好想你却等到了一个无人的废墟，我们却都回不去再没有曾经爱过的痕迹。 今天第四首歌是来自原野的《对不起》，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、嗯、有的时候真是不能和你在一起只能说一句对不起了。 颜色牵你的手许诺了陪你一生欢乐，狼烟呼气家园飘雪，再多的 这个朋友他叫做 Mr. 李二三，他说呢，有些事儿就是这么不敢巧，别人追你时你却在坚守着你的他，你是被追者却又都是追求者，虽然你可以感同身受别人对自己的爱，可惜没办法，因为你有你的坚守呀。 是迎战前灯无数思念的长夜，最后的告别是炮火声中写下的书。 Nancy 袁欢他说呢，因为追求我 N 多年的人 N 多，我并不想脚踏 N 条船，哈哈哈。 这是来炫耀的吗？ 来发一张自拍我看看。 让你一个人去看春花绽放，对不起 这个朋友说呢，他慢热我也慢热，然后没热好就忘了当初的心动了。 是啊，在爱情里两个慢热可不行啊，得要有一个人主动才可以、嗯、 对对对。 好的，疯掉他说呢，大概每个女生在青春期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成熟的男孩，让他们觉得呢那个人跟身边那些只知道打打闹闹的小男生不一样， 嗯， 是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。 可能更爱大叔这种类型的吧，所以身边一直等自己追求自己的小男生都没有放在眼里。 因为男生呢本来就比同龄的女孩慢熟嘛，就是晚熟几年。 对啊， 就会可能说心理年龄啊会小几年这样。 对对，所以说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都喜欢莫大人这样的嘛，岁数大一点的 就是50多岁的大叔是吧？ 呵呵，再见。 写下的初心一页，对不起，没有遵守诺言，让你一个人去看春花。 淡漠他说呢，不是没有在一起，而是在一起了，我们各种纠结，各种不合适，即便他对我那么好。真的有的时候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他对我太好了， 我必须跟他在一起。我觉得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好而怎么怎么样，还是要看自己的内心吧。下一首歌来自任素汐的《我要你》，也是电影《驴得水》的一个主题曲。 这电影口碑很好的，各种、各种那个看朋友在朋友圈分享、点赞什么的。 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。 地平线他说呢，因为在最好的年纪错过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呀，真正的爱错过的话也可以再去努力的挽回来，只不过要看你们那个一些想法了。 可能就是在最关键的那个点上你们没有在一起，以后再挣扎再等再怎么样可能都很难在一起了。 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。 梦里太久他说呢，我们在一起了，可是呢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到最后也抵不过时间和距离。没事，我依然能够找到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，相守一生，现在很幸福。 加油加油，希望你一直能够幸福下去。 祝福你。 弹得太凄凉，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。 木子五渣他说呢，就像你喜欢别人几年了，别人也没有跟你在一起啊。 啊，所以就能理解这件事了是吗？就是说别人喜欢你好几年，你也没跟他在一起。 对， 所以为什么呢？还是没有说原因。 今天黄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 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张碧晨的《如果一切没有发生过》。 我最怕有一天你就这样不见了，一丝痕也没有，仿佛从出现过。我习惯的转身，那边空空没有人，只能停住了傻傻的出神。难道是场大梦，我正慢慢醒过来，还是 心情。他说呢，因为奋斗里的一段台词，我就等你，就等你，你没结婚了我等你，你结了婚我还等，我现在等你，以后等你，我永远等你，我等你，我等死你。 好恐怖啊，等死你。 这应该是米莱说的话吧。 米莱那个场景你还记得吗？在吧台上唱歌嘛，唱左边、 啊、 对着台下的那个佟大为表白。 我觉得要是有这么一个死缠烂打又很漂亮很好的姑娘的话，我觉得谁都会没法拒绝吧。对，没法拒绝的。 从没发生过，究竟是什么把命运穿了？我曾眼看幸福已经垂手可得，却又一瞬消失都散了。 你吃肉的样子好丑，他说呢，始终缺少一种感觉，哪怕知道他很好，但是呢没有从上一段恋爱好好的走出来，所以呢就不敢耽误人家。 嗯 嗯， 难道是场大梦，我正慢慢醒过来，还是怪我想象太多，终于变疯呆。可是我的手心留着暖暖的温度，原谅我此刻任性的顽固。如果这一切 没心事的 F 某，他说呢，我是追了这么多年的。哦，他是追的那一方的人。 对，他是主动的那一方。 对，他说呢，从本科追随到研究生，从一个学校追到另外一个学校，从学渣到学霸，就是为了能留在你的方圆几里。现在看到同龄人结婚秀恩爱，总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。傅小姐，不管怎样，还是想祝未来的你找到适合自己又相互喜欢的帅帅的另一半。 嗯，哎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值得点赞的，这种心态。 嗯， 不会说我追了那么多年什么也没有，我就 会气急败坏，是吧？ 对，我就拿刀砍你泼硫酸什么的。 你看就连他的网名都叫没有心事的 F 某， 挺好的挺好的。我觉得这才是君子嘛，我觉得相信这个同学这么优秀，也一定能够等到你中意的那个女孩。 嗯，对， 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。 对， 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，究竟是什么把命运捉弄了？我曾眼看幸福已经垂手可得，却又一瞬消失都散了。我曾眼看幸福已经垂手可得，消失都散了。 烧锅炉的刘小白他说，没有人追我，从小长了一张单身的脸，看起来就让人放心。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呢，或许是我 DNA 里的单身基因占太多了，浑身上下散发出浓郁的单身气息。 我从未出现过，我习惯的转身，那边空空没有人，只能停住了傻傻的出神。难道是场大梦，我正慢慢醒过来，还是怪我想象太多，终于变疯呆。可是我的手心留下暖暖的温度，原谅我此刻任性的顽固。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。 布鲁求求他说，我感动了自己，却始终感动不了他。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感动了全世界，好像只有你无动于衷。嗯， 把命运捉弄了，我 瞬消失都散了。 再分享一下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，微微王维维，他说呢，他真的很好，可是就是没有一种冲动，一种特别爱的冲动。如果不可以全心全意的爱，那还不如不爱。希望所有的爱人都是因为爱情，而不是感动。 嗯， 我觉得说得太好。 希望你结婚是因为爱情，而不是凑合，不是将就。 嗯，对，不管是结婚啊，还是在一起，既然决定和一个人在一起的话，一定要坚定的。 对。 觉得我是爱他的。 嗯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情侣呢都是因为爱吧，因为爱在一起的。 可是我的手心留着暖暖的温度，原谅我此刻任性的顽固。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，为何感觉心被偷走了什么， 好了，今天这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我们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酷我音乐调频里跟大家分享的。 嗯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留言你们的故事啊，希望能够在下期节目中听到你们的这个经历，让我们分享出来。 好了，那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聊，拜拜。 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 从没发生过，究竟是什么把命运捉弄了？我曾言谈幸福已经垂手可得，却又一瞬消失都散了。我曾言谈幸福已经垂手可得，一瞬消失都散了。